昔天际上繁星的歌词风衣掠过，我心多希望乘风午夜游荡，轻轻亲一亲你脸，早些的去安睡，繁星的歌如风衣掠过，爱的音乐如诗美妙回荡，送君星的歌一阙，星光守望，看你这样疲累，悲患之中且安躺，厌倦战事许多年，永远未能明 一片碧海伴蓝天，我在唱。